情深处，我是特别的，所以我总相信有一天他会说爱我。我想我错了，他不爱我才舍得暧昧，他不爱我才没愿望去拥有我，不爱我才忘了心疼我，我做再多也无法令他感动。 Thank you. 说的太早，